在高墙和鸡蛋中间，我们永远站在花生那边。 HK Peanut 香港花生。 我们知道我们今日危险，先知道危险我们要以法治来治这个危险。咁用乜嘢法治能治得呢个危险呢？就要大家同心协力，就赞成革命。 What will you do without freedom? Will you fight? They can jail us. They can shoot us. They can even conscript us. They can use us as cannon fodder in the south. But we have a weapon, and that weapon is our refusal. July is the day when the world declared in one voice, we will not go quietly into the night. We will not vanish without a fight. We're going to live on. We're going to survive. Today, we celebrate our Independence Day. 面对共匪的步步进逼和鲜血的吞食，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要投奔他国苟且偷生，而是要揭竿起义，保卫家园。身比善非心马，云端起义。 各位朋友，我手上的是中环的地图。元旦大游行，你不想年年如是唱完 K 回家？今年你有势艺啊，一于参加我们中环导赏团啊，为你讲解中环的各种霸权，金融、地产、公共交通、港共霸权等等，由专业、认真、守法、具创意的导赏员带你穿梭中环，占领中环就不知几时啊！今年元旦一于嚟个情陷夜中环啊！提一提你，嗰晚千祈唔好揸车嚟中环啊！ 好，咁啊，星期一啊，云端起义，咁就有心马喺度啦，有 Spooky 啦 ，Spooky 开佢声喂，屌又唔出声， 扮死喎！ 喂，整緊啲嘢，你讲住先。 我讲住先，咁梗係要讲返审批权啦。咁有冇人睇过有冇人睇过城市论坛啦？ 我冇。 星期日 我冇。 嗱，谢志峰呢，咁加拿大嘅国民谢志峰啊，我先要讲清楚，佢係一个加拿大嘅国民，佢係拥有加拿大护照。佢就係喺城市论坛就讨论呢个来港唔使七年，只係一年就可以咬到中嘅问题上面，谢志峰就话人哋就係因为你香港有好咁好嘅制度同埋资源先想到你呢个地方度住㗎嘛，香港咁好自然要照顾中国嘅同胞啦。你点睇呀？ 我即係其实我喺玉霸都讲啦，不过唔紧要， 招呼呢度冇人听玉霸， 招呼啲冇听过玉霸嘅听众、一路都係喂你一个好简单用返我哋嗰种，唔好话我哋，係用返一个正常人嘅心态，你当你打算去一个地方去落地生根嘅时候，你所准备嘅唔係哦我储到张机票钱或者储到张火车票钱咁我就去到哦然之后去咬老钟，唔係㗎嘛。我哋嗰种係准备嗰个地方有一笔钱，稳定一笔资金去嗰边諗住係搵工啦，或者係喺嗰边做啲生意仔呀咁样。甚至乎我哋以前阿爷嗰一代话好啦退休啦，佢系咪退休剩翻啊？啱啱够千零蚊买张直通车飞上翻去，咁啊直接正中央养我哋？唔系噶嘛，佢哋都系储到一笔嗰啲叫做退休嘅退休金，咁啊翻去慢慢搣个世噶嘛。大家都听唔少啦呢啲，但系你依家咁样讲话咩？因为我哋嘅好福利去照顾你哋，你呢啲唔系叫一种移民政策，呢啲叫难民政策。 我先唔讲佢谢志峰提出呢样嘢个前设，就系佢话。香港人是欠咗大陸人的嘛，他曾经讲过的，香港人在逃避了文革是欠咗大陸人的、所以就要还给他们。我先不讲这件事先，我们先讲一件事，你香港有没有承受能力先，还有你每一度的地方都是希望移民，新移民是会带来一些好处、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些叫例如资产审查，你团聚为友啊， 都唔係話好似今次呢單 case 咁，喂大佬，你個老公，我當你老公係香港人，70几岁，咁你落嚟，如果你老公有咩事，打個黑簽拜拜咗啦。嗱，而家的而且確啊，落咗嚟一日就死咗啦，跟住咧完全冇能力去照顧自己嘅。即系呢啲，如果审判权喺自己手，系唔可能会批噶嘛，系咪先？ 同埋，所以啱啱讲嗰样嘢，我亦都系完全唔认同嘅。话逃避文革嚟到香港， 唔系我讲啊，大佬， 即系你转述啦 ，OK？OK，、 OK? OK, 讲清楚啊！ 我完全唔认同啊！点解咧？文革发生系共产党成立之后噶嘛？ 唔使讲咁远， 唔系，好简单一样嘢，系完全唔捻关我事嘅。我老豆都系香港出世， 唔使讲咁远啦。 我阿爷都系香港出世， 唔使讲咁远啊！唔使讲 咩事啊！ 我逃避文革咩？我唔系逃避啊！我边有逃避过啫？咁嗰个我哋嗰阵时系一个英籍嘅政府啊嘛，逃咩避啊？点解要用逃避两个字啊？同埋我哋系亦都系冇欠佢嘅，点解欠佢？喂，呢、這个华夏文化正因为台湾同香港啊冇经历过文革嘅洗劫啊，将华夏文化已经冇样嘢好噶啦，格个揸最好嗰啲摆晒喺香港啊而家。咁啊，点样叫欠咗佢咧？嗱，我都唔讲呢，因为呢啲好捻煽动情绪啊，我都唔讲呢，我净系话。你香港有冇咁样嘅承受能力先？而家问下自己有冇先啦。唔系话喂，你欠咗佢嘅，又或者系因为你香港有咁好嘅制度，唔好成日攞外国嗰啲嚟比啊嘛。我意思系吓、啊，外国嗰啲人哋就系贪外国冇啊嘛，咁好嘅制度，香港有先嚟住啊嘛。喂，咁你让埋你老婆俾大陆人啦，系咪先？我寻日讲一样嘢好简单噶。谢志峰，你让你个让你女女，让你大让你个老婆俾大陆人咯， 系咯，佢欠 共享咯，你欠咗佢，你取消埋个加拿大户籍佢咯。 咪佢呢啲 我黑人，我唔系话想发烂渣，呢个的而且确系咁啦。所以我哋回归翻理性，真系唔好发脾气，去翻个理性，系咪应该有个银都制先？即系话， 我觉得你上个礼拜讲嘅， 头先我同咪前我同阿 Spooky 争论一个 point 就系话，喂，香港居民同永久性居民个定义啊嘛，嗱。其实上个礼拜咧，黄杨达咧有一样嘢咧，大家都笑佢，但我觉得佢某部分嘅嘢啱啊。佢话嚟香港要考个试，因为你入籍美国啊，你都要宣誓啦。咁你嚟香港点解唔需要？点解唔需要去遵守宣誓？亦都系要遵守香港嘅核心价值先。你起码要考个试，或者你要宣誓，你认同香港核心价值先嚟啊嘛。你去美国都要噶。嗱，而家冇啊，好啦，冇啦，算啦，吓、啊、咁好啦。咁你要分啦，既然冇呢样嘢嘅，咁你就分啦。咩叫永久性居民？咩叫居民啦、啊？系嘛？好啦，咁你住够七年就永久性居民嘛？你住唔够七年嗰个只系居民啊嘛？咁你话你班友成日揾一个理由，就系话哦，上面批咗我落嚟，我上面个户籍俾人取消咗嘅。咁言下之意系咪上面一批你落嚟，你就系香港嘅永久性居民先？但根据香港法例，你一落嚟。你住个七年先系永久性居民啊嘛，你唔系你冇三粒的噶嘛，系咪先？咁你系咪应该有一个叫做保回机制、户籍机制，就系话 ，OK， 你嚟到一年生活唔掂，基于人道立场，我赞成帮你，俾半年综援你咯。半年之后就冇噶啦，跟住剩翻个六个月咧，一年十二个月啊嘛，我俾六个月你，剩翻嗰十二个月咧，你一定要搵到嘢做，搵到地方住，你搵唔到啦，即系你。total 系两年嘅，因为你要嚟咗一年先可以申请啊嘛。 系啊， 我俾24个月时间你，你咬埋老中，你都申请，你申请埋综援，你都住唔到屋，搵唔到份工嘅，咁系咪应该你有个保回户籍机制？其实系我帮紧你，喂，好多人喺上边系住大屋嘅，喺上边系有嘢做嘅。 你知唔知你呢个令我谂起啲咩啊？曾经有人讲我咧，话低增值嘅人士应该嚟到香港。 我讲黄振佢咁嗰啲， 唔系咁咪啱咯。 咁嗱，嗰个系针对香港人嘅，唔系我而家讲紧你系一个新移民啊。喂，其实我系帮紧佢啊嘛。我等我礼拜六我见到金英，我都同佢讲嘅。其实我唔系歧视佢，先唔好讲歧唔歧视先啦。吓，我唔想咁文水啊，讲呢嘢啊，我就系讲紧呢个。保回户籍机制其实是帮助紧佢噶嘛，咁佢可以翻大陆继续生活啊嘛。你唔喂，你喺香港一个新移民嚟到香港，我同你讲，如果你唔系高学识嘅，你好惨嘅，做洗碗，企喺度18-9个钟头，住嘅可能住啊，如果尤其是定住细路仔嘅，4-5千蚊一间劏房，唔计水电，水电另计2蚊到电，大佬。 不过呢即 是如果 我哋 好惨㗎。 即是我哋当返香港好似系一个大陆嘅城市咁样即系好似深圳咁啦。其实深圳佢嗰个户籍佢都系由深圳去获批㗎嘛。即系假如有一个乡下响湖南或者湖北佢落到嚟佢要响深圳打工。咁嗱佢可以响嗰度住。但系响嗰度住嗰啲人佢叫攞一个叫咩证呢叫一个叫暂住证㗎嘛。咁、但係点解香港咁奇怪就係话佢落嚟佢一落嚟呢佢就叫做攞咗一个叫做居民证呢 ?resident 啦直头係。即係呢一个系直头香港比起一啲叫做大陆嘅城市系更加不堪啊。即係嗰个自主能力系更加差啲。 次等次三等㗎。 係㗎。 你我都成日都举个例子你一个深圳市民如果你 Spooky 你系深圳人你话我听日阿妈我听日所以上海住得唔得 得个但系咪 佢人哋批你咪得咯？上海市都要批你噶， 你可以喺嗰度住， 可以喺度住。不过你系搵唔到工 嘅，你搵唔到工啊嘛？你要批你咁，你要人哋批准你喺嗰度做嘢先得噶，系嘛？你香港人都可以翻上去住噶， 系嘛？但系就算你搵到份工，你攞嗰个暂住证喺嗰度做嘢，你嗰个待遇都系同一啲即系佢当地嘅人嚟讲系有差别噶嘛？ 有差别噶。我不过上面冇乜福利嘅其实但 都系差唔多 都系有差别嘅虽然上面冇乜福利系咪即系所以我觉得系要针对呢一样嘢即系唉谢之峰嗰啲都算即系讲到口臭啦网上。 唔系你啱啱讲嗰样嘢我就想讲讲话即系我今日咪同你讲话有篇文章写咗咁就系有一个著名嘅博客写嘅。 边个 富斯克。 哦冇睇佢。 咁佢呢 我佢好著名嘅。 佢话即系传闻话佢好著名啦吓， 唔系我真系冇睇啊，我唔识啊，大佬 著名 嗱传闻， 我净系识林记伦嘢啊， 佢系一个 通识 嗱，最重要系一个通识科嘅教师嚟嘅， 系咩？ 咁佢 我净识要一叶一支个通识科， 我记得我识另外一个姓叶嘅，咁系你自己估啊，咁喺呢个 正纯定玉卿啊， 哇屌！咁喺呢个明报嘅星期日生活入面呢佢就撰文写咗一篇文又写住呢个通识导赏谁是香港人。咁样呢佢入面呢就叽叽讲一堆嘢啦咁样。咁其中佢入面呢有即係有提到有啲 point 呢就係话点样为咗香港人咁当然係屌柒佢啦佢篇文。咁但係佢入面有一个就係话我哋一般人觉得乜嘢为咗香港人呢咁就係有香港身份证啦咁就係、是、居港满七年啦粗流利粤语啦咁样、假设林林浸浸呢啲啦咁而佢嘅对外籍人士嗰种睇法呢就普遍都认为一啲有知识嘅中产先係或者一啲 famous 嘅少数族裔嗰啲先係叫香港人我哋香港即普遍香港人眼中即係例如话李君雅乔宝宝嗰个栋笃笑嗰阿 V 呢一类先即係我哋普遍香港人觉得香港人咁我已经当面就已经屌柒佢啦话你讲呢句说话你已经有色眼镜啦咁但佢 点解要嗰啲先係香港人呢我都唔係好明 白。咁唔排除係一班人呢就一路都觉得就算即係譬如话楼下泊车即係免费泊车嗰啲呀差咁佢哋系咪香港人呢好多人都唔认为佢哋系嘅。 佢哋系香港人啊点解唔 我咁我同你都当然认为系啦。即系在我啊我的角度好捻简单嘅呢就系、是、你嚟到香港你有冇融入香港嘅文化你有冇打算为香港贡献你系咪用香港作为你嘅居所够。 如果当你全部 yes, 我觉得都要加埋呢个认同香港核心价值。 咁佢融入香港社会佢梗会认同。 唔系㗎谭慧珠融入香港社会㗎。 嗰个唔系香港人嗰个系一只猪嚟嘅。 谭慧珠系一个香港人佢都融入香港社会。 佢唔系一个人。 但系佢系完全系唔认同香港核心价值㗎喎。最惨系佢哇佢都系咪猪呢都可以咁讲嘅。我由细到大叫做大口扒㗎嘛嗰个口大㗎。你可以幻想佢食嘢你咪喺度扒屌咪大个大口扒。喺度咁样爬噶嘛？ 嗱，咁即系另外，即系点，即系咁，我点解会提呢篇文咧？佢入面有讲到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我觉得呢一个 point 反而我觉得重啲嘅，就系点解大部分嘅香港人听到话呢个七年中援变咗一年之后咧，觉得天塌下来一样的感觉啊！佢系咁讲嘅。咁、老实讲，我哋一般嘅香港人都即系譬如话中援嗰啲，我哋都好少去攞嘅。但系点解我哋个感觉系咁 shocking 咧？咁其中一样又系因为我哋佢讲咗一样嘢，就系话七年呢样嘢，我哋一路以嚟嘅认知嚟嘅。当你呢样嘢打破嘅话，我哋个心理关口就会变咗系，咦，系、哦， 屌佢嗰一年就等於香港。 但零四年之前唔 係，而佢哋係唔撚認同香港價值。 嗱，但零四年之前唔係七年嘅， 唔係佢 嗱呢個有一個結構性嘅問題，我想講一講一樣嘢。咁綜援咧，其實咧喺香港被歪曲咗嘅。如果你喺外國攞綜援咧，好平常嘅。 係。 但是香港是有一个歪曲的价值， 我都 你攞综援是懒人嘛。 是啊。 咁攞综援嗱，我成日觉得我成日讲一样嘢嘅。其实嗰日呢城市论坛呢你应该翻睇好精彩。竟然自称极右嘅自由党李子敬是得到全场嘅掌声。但李子敬正正是佢唔喺城市论坛讲啦，之前佢讲咗话要取消综援。即是佢成个理念就是你冇贡献，你冇交税，你就是对香港冇贡献，就唔应该有一个安全网。即是佢是咁嘅态度。咁但呢个正正系一个扭曲咗㗎嘛。我成日都讲啦，你买张飞去睇戏，你买一罐汽水都系有含税㗎嘛。其实综援呢样嘢系必须存在嘅。因为喂花无霸红，你唔知几时扑街，系应该留俾一啲即系香港人，你譬如突然间真系冇嘢做或者遇到意外啊。咁係應該要攞，但係唔知點解香港呢，嗱呢、這個結構性問題嘅。 我同你都見過啦，好多啲公公婆婆臨老，寧願 執紙皮， 臨老啊，係俾啲仔女呃撚曬啲錢啊！我哋聽都聽好。 跟住佢寧願執紙皮都唔去攞綜援嘛，呢個咪錯咯。因為嗱，我想講一樣嘢，香港之前係有一個好唔好嘅扭曲價值觀，就係攞綜援就係廢，就係懶 人。 其實唔係懶人，唔係廢嘅。嗱，先講懶人，我上個禮拜都係一時發晦氣啦，我都講樣嘢，屌你！ 唔系你想做噶，我知道。 我冇想做，我系喺个戏度写过吓。但系你谂深一层咧，亦都唔系冇佢嘅道理，就系话，当你一个叫做在职贫穷嘅人，你继续翻工，但系你系在职贫穷嘅，你系搵埋啱啱好够搭车、够翻工、够食饭、够加埋屋租、水电费，你一个仙都冇得剩，呢叫在职贫穷啊嘛。咁点解你唔咬到中？你每日死悭死抵，你都储唔到钱。你为咗住屋所以要翻工，咁点解你唔咬老钟？呢个系一个资源错配嚟噶嘛？你为咗去有间斗口你住，跟住死顶份工，份工可能你唔中意做嘅，你要做扎铁咁。喂，咁点解你唔咬老钟？即系其实系应该帮啲人。即当然你话喂唔系，佢有手有脚咁，但系的而且确，除咗帮啲冇手冇脚之外，有手有脚而咁不幸遇到一个叫资源错配嘅时候。佢咪应该利用综援呢一样嘢作为一个缓冲啊，即系可能系喂，直到我揾到一份 O K 啲嘅工啊，你咁样你在职贫穷唔系办法噶嘛，你翻工等翻工同冇翻其实冇分别噶，你都系咁样穷。我真系识啲人在职贫穷到咧，系每个月一个先都冇得剩，佢冇争卡数噶，佢只不过系喂出嚟住租贵，电费贵，跟住交通费又贵 ，credit card 加埋食饭又贵，嗰、那个住嘅地方又煮唔到嘢，咁呢啲人。是不是要想下综援呢？即但原来我们的社会之前是扭曲了综援那样东西的。那的而且确这个是一个问题咯。 其实最关键是那个综援制度呢，它那个金额是太小嘛。即你如果你是回到一份工的，其实好像讲紧四千零蚊的。如果你 over 四千零蚊。 三千几啊。 三千 还要包埋租。你想下怎么生活啫，你现在边有千几蚊的租的。 不是，即我指即你如果打 一 份工啊，即你是 over 四千蚊的话，一个月呢，咁你就攞唔到综援㗎喇。 仲要你攞综援呢，你攞緊综援，如果你搵工呢，你搵到份工呢，你嗰个月嘅人工係超过800蚊嘅话呢，你要倒扣返俾个综援，咁佢做嚟做咩呢？即係呢个亦都係一个。 係个制度嘅。 制度令到佢变咗两眼人㗎嘛。即係佢觉得喂屌咁我做嚟做咩。嗱，所以掉返转头嗰个唔应该叫综援囉，综援係错咗囉。 应该是说你要鼓励啲人，即是其实是一个援助或者一个失业的救济。 因为嗱是啦，应该要分门别类啊。而家你个综合咗嘛，综合咗就划一嘛。如果你是真是喂，虽然佢有一个叫失业援助，佢有一个失业援助，但你都是叫做 under 综援呢个 title， 你综合咗嘛。所有嘢都喺度划一咗咁滞。但如果你是 detail 啲仔细分呢，嗰样嘢是好啲嘅。你而家冇嘛。 咪不过始终是成个社会嗰个工作是出现了问题啊！你即系话，就算有 资源错配咯，咪就系话， 就算有呢一个最低工资啊，但系你见到好多人即系，其实都系生活唔到啊！你最低工资加咗之后，咁点啊？咁你而家你车费又加咗，食嘢又加咗，系咪先？咁你其实即系等同冇加过嘅啫。 系啊， 咁同埋你综援金仲要冇加过，我即系其实我唔明，即系你综 减咗之后冇加，由沙士嗰时减咗噶嘛？ 系咯，减咗到而家都冇加过。 減系啊， 咁点解嗰个钱系会系叫做养懒人呢？即系其实我觉得攞嗰个钱系 是感觉上是好像没了尊严，你拿了钱，喂，真的那个人是没有能力在外面工作，他才需要拿这个援助。 而且香港人有一件事很有趣的，他们是要你行不到路了，断手断脚了 handicap 啊，所谓才觉得你是要拿综援的。但有些人呢，他有种种的一些问题，即是譬如他是沟通，跟人沟通有问题啊，这个是涉及到他可能有情绪病啊、心理病那些。咁香港人就会好好笑喎，就会觉得屌你有手有脚呢啲嘢，你咪自己克服自己囉。即係佢哋永远係觉得呢情绪病呢啲係可以克服嘅。啊，你睇医生啲藉口嚟，呢个世界边有抑郁症，我到而家都有人同我讲呢，有抑郁症嗰啲係呃你㗎，嗰啲冚家产呢就係諗住唔撚做嘢咬老鐘，就先度个抑郁症呢样嘢，因为你根本係冇得医㗎嘛，人民知点医，大家都入唔到手，系咪先？你日日话想自杀，日日想死，咁你乜都唔肯使做，嗰啲懒閪嚟噶，系有啲咁嘅人咁样谂，吓，即系佢哋认为咧，一定要断手断脚啊，冇咗条宾州啊，咁啊叫 handicap 啦，嗱，咁你系要去攞综援啦，你真系好悲哀噶，你觉得个社会咁样？ 佢不停喺度标签嗰啲即系人， 系啊，即系好悲哀啊！你咁样 分化得好紧要咯，其实 系啊，嗱。去到呢个位置，我想讲一讲阿森华，你要留意一下。我点解头先提到大口扒呢个人咧？谭慧珠嗱，前日出咗张相喺呢个笑死朕嘅谷入边。哎呀，死啦！我爆咗我喺我有笑死朕谷喺个谷入边出张相，就系、是、呢个爱港力咧，就去终审法院示威，要求释法，要求人大释法。咁但系谭慧珠出咗嚟讲到明，释法冇可能嘅，唔使谂，冇咁嘅需要释法。嗱，其实我觉得系贼佬试沙煲。点解拆到四打煲咧？嗱，其实今次咧，我嗰日都同阿，因为我星期六咧，撞到阿森哥啊，咁同阿森哥倾开偈，我都话：森哥，你觉唔觉今次香港人咧成熟咗？喺呢件事爆发之后咧，大家系好兴嘅，一窝蜂好兴嘅。但系你留意阿高登咧，一个窝炉嚟噶嘛，兴到阿森华知啦，冚冚声噶嘛。但系高登话：屌你老母，死都唔好捻释法。 梗系啦， 大家系死守啊，喂，唔可以释法。大家知道释法系破坏紧法治啊。好啦，其实呢个已经系香港人系成熟咗一步。不过爱讲你乜扑街，不断喺度话要释法，跟住谭慧珠 出嚟，仲走去中院嗰度示威咁黐捻 线。系啊，跟住谭慧珠出嚟啊嘛，谭慧珠嚟话冇释法嘅空间，唔需要释法。其实呢个系贼佬试沙煲，就话咩咧？一个典型中共好中意做咧，黑脸白脸，就话喂有班爱国嘅人出嚟话要释法，嘅煽动啲香港人咧，香港人明明话唔冇释法，释法就破坏法治嘅。跟住谭慧珠出嚟啊，企硬系冇释法空间嘅，唔使讲嘅。跟住。好多人就会因为佢咁样企眼咧，就开始去谂啊，喂唔系，佢咁样企眼，其实会唔会释法真系好啲啊？你唔释法，系咪佢都上次根据上次嘅历史咧，即系除咗释法之外咧，佢都唔会俾你修改基本法噶啦。如果再唔释法嘅话，咁搞来唔掂嘅。 咁，但系我又想问下，点解？ 于是乎咧，如果佢试到个沙煲咧，就系话咩咧？哎呀，其实我哋阿爷咧，中央咧都好睇出民情嘅，系啊，基本法系唔应该释法噶，根本冇释法嘅空间。不过你哋要得阿爷俾你，就好似黄伟基嗰个牌咁，阿爷俾你，呢个咪炒事沙煲。我系担心呢样嘢。 唔系依家事实系做紧呢样嘢，你好普通一个地方系有一个法治嘅地方嘅人，你点解会谂到就系要第一要去释法咧，而唔系话谂住去修改基本法咧？ 系啊， 即系佢一走出嚟。喂，我支持你爱港力。如果你行出嚟话，喂，我支持要修改基本法嘅，我要将嗰条基本法重新点样制定过嘅，咁你咪讲出嚟咯。 全民制宪系嘛？ 吓，全民制宪咯。咁咪可以解决成件事，一样系解决。同埋你呢一个方法解决件事之后咧，你唔系短时间啊嘛，你系将成件事系永久咁样解决咗佢啊嘛。咁点解唔去做咧？ 其实冇用啊，因为。依家咧，我可以话俾你听，其实系高登，当然系我哋作为一件高登仔，我哋当然系高智慧嘅一群啦。咁但系呢个社会真系好拉两极嘅，亦都有啲人系好蒙塞，或者我好未开窍咧，仲系即系我识一啲都系叫做有出嚟搞社运嘅朋友啦。即系早前啊，我仲即系爆发咗呢单嘢之后，我竟然见到系话佢要支持释法，佢话要搞释法。咁 但佢知唔知释法系个意思啊？ 所以咧，嗱释法咧就好简单啲讲，就系用人嘅方式 系咯 去转译翻。 你有冇解释俾佢听释法咧？系每一次朝代都唔同 嘅。我唔系唔使讲呢啲嘢，我净系好简单同佢讲一样嘢：释法系人大去解释呢条法律。你觉得 人大是会由人大的角度去释法啦，定是由香港人的角度去释法呢？哇，你不用想得多啊，就最近那一次的释法，就如果我没有记错呢，就应该是对上一次是非洲那个那间公司就争了香港一间美资公司的钱。 嗯。 咁样呢就 JR 啦，最尾就是释法。就是话嗰间非洲公司呢就唔需要偿还咁亿几嘅欠债，因为香港国系冇呢个咩外交权咁上下嘅嘢嘅。咁、嗯、其实当时系好大件事，我嗰阵时系好惊讶呢，点解系冇人会讲呢单嘢嘅，喂你对外资系好撚大冲击嘅，即系我哋一啲外资嘅，即系嗰阵时系非洲政府去帮衬嘅美资公司，我冇记错系。即系你话如果咁样系一间外国公司同另外一间外国公司做生意，个交易场所喺香港嘅话，就可以走数噶啦。咁仲有边个够胆喺香港交易啊？咁、 嗯、 当时居然系冇乜人讲啊。咁、嗯、但系你呢单嘢就正正就话俾你听，佢唔会企喺你香港人角度睇咯，佢只会喺人大角度睇。 同埋咧，你而家香港人咧，除咗一班外港嚟嗌释法之外咧，其他香港人都系觉得喂释法系唔需要嘅，破坏法治。但系就似乎咧喺个网度得高登讲嘅。你市面上冇乜人就捍卫翻话，喂，唔好食法啊，要修法，冇乜人咁讲。 系 最惊咧，系嗰班外港力系代表咗沉默大多数。即系你明唔明啊？你唔出声，佢又俾人代表。你而家真系好捻大镬啊！唔出声系俾人代表噶啦。最惊系咁，即系所以我觉得，一月一咧个游行咧，即系虽然民阵搞啦， 但你话唔去， 各国做咯。我觉得不如各国做，唉、哎，民阵有民阵搞，即系有啲人你呀，有人话咧留个言话各可以各国做啊嘛，各国主体啊嘛，咪就系咩咯，取回审批权咯，修改基本法咯， 唔使啦， 其实只有系修改基本法嘅，因为如果你释法嘅话咧，你其实你大家都知道就话、是。七年呢样嘢系嗰阵时2003年、2004年嗰阵时修改噶嘛，原本系话即系一年噶嘛。好啦，你修改咗之后，你变成七年，然之后你因为嗰、那个基本法嘅问题，你人你嗰个终审法院而家你改翻做一年嘅时候，咁我想问一下啦，即系2003年嗰阵时一年可以攞到嗰、那个综援嗰啲人，咁嗰啲人系咪应该要呕翻晒啲钱出嚟咧？系咪要呕咧？ 但其实咧，我想话咧，好弊嘅，即系。我 你越识越乱嘅， 唔系，我即系我唔从呢个，我已经唔从话喺呢个现实上高，我哋一路嘈紧嘅话攞翻审批权同埋基本法，修改基本法呢两样嘢喺个现实上高做唔做得到，大家都知好捻面黄啦。 嗯、 最紧要嗰样嘢系，我哋依家假设佢肯同你修改基本法，咁呢个去改呢、這个修改基本法嘅委员会由咩人组成呢？你谂下对上一次。成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嗰班猛人嚟嘅，其实好捻多猛人。嗰、 嗯、 班人去做呢，去起草呢个基本法嘅时候，都可以留到咁多北出嚟嘅。而家香港，你揾乜嘢人可以去帮你 modify 呢个法？ 咁系咪应该全民制宪啊？ 全民制宪其实大家都知道喺现实上都做唔捻到噶啦，屌你！ 我抽下水啫，屌！喂，咁啊， 所以呢、這个，我觉得呢个系。另外一个是现实上面做不到的难处咯，你真的找不到人去做。 我想讲呢，除了外港力话要释法啦，谭慧珠出来扮黑脸啦，咁啊、 嗯、 今日又收到风啦，庄永灿西九新动力喺太子摆档就屌柒呢个终审庭越权。 是啊， 即 系 你 即系喺破坏紧个法治， 唔系已经系嗱，我咪就话拆老鼠沙煲咯。我就系惊你香港人再唔出声维护翻个法治，就话唔需要释法，系要修改基本法同取回审批权。你香港人唔出嚟企硬讲呢两样嘢咧，其实就好容易咧，民粹嘅煽动咧，又俾佢试得成个沙煲啊。系啊，咁啊，喂，头先讲过啦，即系我有个 urban legend 要讲下啦吓。咁啊，关于呢个大陆人嘅。咁因为我哋上个礼拜讲嗰样嘢，我讲一个例子就系话，但系你有阿 Spooky 有睇过猫和老鼠呢个动画啦 ，Tom and Jerry 咧，嗰只猫永远点样捉阿 Jerry 咧，就摆个芝士喺个老鼠窿嗰度，跟住阿 Jerry 就走出嚟，哇，好香啊，跟住走出嚟食噶啦嘛。咁、但系咧就永远咧有啲左翼嘅分子啊，你唔可以咁样话 Jerry 嘅 ，Jerry 一定咁喂食嘅咩？你咁样系标签紧佢啦，系咪先？但系其实咧，啲喂食。同埋執輸閒頭慘過敗家咧，就啲、是、animal instinct 嚟噶嘛，人性嚟噶嘛。依家啲人成日話我哋呢啲所謂本土派咧歧視新移民，但其實我哋都係講緊佢一啲叫做動物嘅本能啊 animal instinct 嚟噶嘛。咁我就讲一讲两单关于 animal instinct 嘅故事咧，好精彩嘅。第一单咧，我帮佢改埋名嘅，叫同屋二百户。我谂住拍戏，点解咧？话上我朋友有啲钱嘅，咁喺大陆买间 house。咁啊，吉屋藏娇啊，包条女，即系嗰啲一唔系有钱啊，梗系唔系佢啦，即系有啲钱啦、啊。咁就 house 即系你知啦，两三层大屋系咪先？咁包条女吉屋藏娇啦，咁啊翻去蒙蒙测啦，蒙蒙测嘅时候咧，蒙测完好攰啊，瞓着觉啊，瞓翻嚟咧听到有啲脚步声行过，跟住话：喂喂，小玲啊，你听唔听到啲脚步声？冇啊，边有啫？唔好谂咁多嘢啦，瞓啦。唔系咧，我真系听到啲脚步声、啊。唉。反正啱啱搞完嘢，我去厕所洗洗碌遮先。咁佢行出去嗰阵时候，听到真系有脚步声。咁佢跟住啲脚步声行啦，脚步声行入间房，行咗另外一间房，佢就开门去咗间房睇，又冇人。跟住出翻出嚟又听到脚步声，去咗入厕所，佢一开厕所又冇人。咁佢唔理啦，洗一条遮，洗完条遮就算，洗一条遮。跟住又听到脚步声喺走廊，咁佢即刻闪去走廊睇啦。咦，都系冇人。跟住啊，同阿翻去翻上堂同阿小玲讲，小玲，我啱啱洗完条蕉，咁咪好啦，瞓啦。唔系啊，我听到周围都系脚步声啦。唔会嘅，间屋得我同你两个人啫嘛，边有第二个人啫？瞓啦，唔好谂咁多啦，呢度静啊。同埋咧，你系男人嚟噶嘛，头先出咗一身力啊，可能好攰啊，你有啲幻听啊。咁啊，咁好啦，我瞓啦。咁啊，瞓咯，瞓到大概六七点醒啊，都系唔掂。即系觉得个心唔舒服啊嘛，冇理由啊间，即系佢 house 大啊，两三层，得两个人，点解有脚步声？佢跟出跟入我啲脚步声，跟住啲脚步声行我，好似捉贼咁样，推到都系冇人嘅。咁第即系瞓唔到啦，第二朝七点半落去起身啦，谂住买个早餐俾小玲食啦。一行咗落去楼梯，行到个大厅，见到有条马骝仔有脚跑， 点解有条马骝仔喺度？ 你系边个啊？跟住小玲即刻扑出嚟。哎呀哎呀，佢系我二伯父嚟噶，二伯父好后生，佢系咧我二伯父嚟噶。喂，咁即系寻晚嗰个脚步声系佢啦，唔系啊，寻晚得我同你啊嘛。跟住嗰个二伯父就话：系嗰、那个系我嚟嘅。咁点解你寻晚喺我？你话得我间屋得我同你？哦，唔系，我二伯父咧啱啱落嚟探我啊，冇地方住，我唔知佢寻晚嚟啊。原来佢寻晚嚟咗，唔知咁啊，即系有我哋屋企锁匙。嗱，呢个就系呢个同屋二伯父啊。跟住佢就揾我哭诉啦，哎点算？我系咪真系信个二百货？我梗系唔肯系啊！屌，佢即嗱，我话你话嗰条僆仔嚟噶嘛？系啊，但系佢话二百货啊，系啊，咁佢点解啫？我佢话咧家族咧亲戚辈份嘅嘢我唔明噶啦， 系咪几好嘢？呢啲嘢你唔明， 佢有跟抌喎，我睇呢啲你唔明噶啦。我话咁你有冇回应佢？屌讲呢啲，嗱呢、這个就系同屋二百货啊！呢、這个就系你谂下啦。上面嘅人系我唔想一即系我今日记得金英讲一句咧好正嘅，一碌鸠打船人啊嘛，我真系唔想咁样啊，但系就系偏偏咁不幸嘅故事就发生喺身边嘅朋友嗰度啊嘛，咁你点搞咧？即系呢啲辈分嘅嘢你唔明啊，咁就耍啦。咁我话喂，你不如真系搵嗱，你唔好再上去啦，你有啲钱，上面有啲势力，你不如喺上面搵人。嗲条女走，唔好俾佢入屋，交翻条锁匙出嚟。 喂喂，你话咩 锁啦，大佬？ 喂，你话佢又走去饮酒，跟住个 bartender 同佢讲：我知道只 毒死佢啊！ 佢还闪好劲嘅药膏， 毒死佢啊！ 毒死佢。 跟住第二单叫勇救火哈尼咧，又系最近发生嘅。咁话就有个朋友咧，就沉船，沉咗船，中意咗个即系一流一凤妓女啊，大陆落嚟新移民。佢话：哇，佢样真系好靓，好似个十零岁靓。 呢个肯定系阿基。 咁我问佢，好似一个十零岁靓妹，实质上系几多岁啊？好，佢好似一个十六岁靓妹咯，但系睇身份证系成三咯。但系佢唔好理啦，你唔好理个岁数啦，系咪啊？你有睇饺子噶？饺子梁家辉对住嗰个八零嗰百几岁都照砌啦，系咪先？后生咪得咯。哦，咁我明嘅。咁你沉船咁点沉法咧？佢话我帮你还一债，我还几钱债啊？九万蚊，我好少啫。我谂住叫佢跟我。跟住咧，跟住佢喊，佢话喊啦。我做咩？佢唔跟我。我点解？唉，佢话佢之前原来咧系先后有三个男人，一个替佢还咗五十万，一个替佢还咗六十万，另一个系还咗八万，我啱啱好九万。佢之前啲男人个个都叫佢跟佢结婚，嗰、那个女好决绝咁话：我边个都唔会跟噶，我一个先都冇欠你噶。 我要嘅系自由啊！我落嚟香港揾食，我要嘅系自由，我会继续出嚟做。你帮我还赌债，我冇欠你噶，我一个先都冇欠你。点解啊？因为你还钱俾你帮我还钱赎身嘅时候，你有英雄感啊嘛！即系我咪讲中咯。我话你有冇听我几年前嗰集嘅廿二世纪蓝皮书？我做咩？我咪屌柒你哋啲男人啦！个个都以为自己系 witch gear 啊！个个睇 PT Woman 大，边有咁多 PT Woman 噶？边有咁多 Witch Gear 噶？佢讲得啱啊，条女，我冇欠你一分一毫啊！你快啲走啊！你以后唔好嚟帮衬，我唔稀罕你呢个客啊！你帮我赎身，你好巴闭啊！你帮我赎身，你有英雄感啊嘛！喺呢方面我都俾咗你啊，还咗俾你噶啦。呢啲就系、是、我唔敢讲系全部大陆人嘅本性，但系点解咁多呢啲故事发生喺我哋呢个社会，而我身旁亦都有人中招嘅咧？即系咪要谂下咧？喺左翼嘅朋友话我哋歧视嘅时候，你哋系咪要亲身经历一下，试下帮人哋玩下，缩下身，感受一下嗰种英雄感先讲 咧？不过都系一路都系，即系你讲开话呢样嘢， 好感叹啊！我真系谂起同屋二百虎，我真好感叹。 唔系，我真系一嚟，我即系呢个可能阿 Spooky 可能可以打一答我嘅，就系 辈份嘅嘢，你唔知咁多。 唔系辈份咯，即系点解系大家一路都系避而不谈嘅？点解系呢个净系大陆人先有嗰个优惠咯？ 系啊，如果唔系大陆人，系要资产审查嘅。点解咧？即系其实 佢哋冇争，即系当然啦。呢个最归根究底嘅问题系因为个审批权喺大陆度啊嘛，而其他国即系嗰150个喺大陆度啊嘛，而其他嘅族裔嚟香港系喺我哋度啊嘛。 咁我哋咪应该唯一？ 唔系，但系个问题系点解班左派唔去屌埋嗰边去争取埋？应该 如果我哋唯一咗，咪冇事发生咯。即系我哋 即系唔争取埋唯一啊！我 如果 唯 一埋， 唯 一埋咪冇事发生。 我唔系好明白咯，一路都系话我哋唔应该歧视班。中国新移民，但系佢哋从来都冇话要去等同，即系争取外国嘅少数族裔嚟香港，等同嘅150个冇、啊。 但佢会同你讲籍贯嘅嘢，你唔知咁多噶，系咪咁啊？ 唔系我又唔会系咁样答，即系 你系佢系特屌讲呢啲， 唔系其实阿 Spooky 听到呢个二百虎嘅故事咧、啊，你有冇觉得啊？屌阿何啦，差啲发生喺我身上。 喂 ，Spooky 喺呢度嘅时候，成日都听到脚步声。 咪即系你话嗰个单程证个问题，其实呢样嘢系历史遗留落嚟个问题嚟噶嘛？即系我觉得就系喺回归之前好多嘢，香港人系觉得即系个问题唔系咁严重的时候，佢冇解决到，只不过系去到今日，即系我同等嘅问题啫嘛，就问点解本土派嗰啲？喺2003-2004年嗰阵时候，由即系话落嚟一年可以申请到呢、這个综援，去到七年，点解一年前嗰阵即系个七年2003-2004年嗰阵时候之前，点解唔走出嚟嘅？点解要走到而家先至出嚟嘅？因为大家都唔觉得呢一个系问题啊嘛，只系当大家有发觉问题啦，咁你先至去堵塞。 亦都可唔可以咁讲咧？公道啲讲啊，嗱，真系好公道嘅，新华你觉得公唔公道啊？ 嗯， 喺2003-2004年系香港。大众对政治产生兴趣嘅一个文芽嚟嘅，之前都冇咁大嘅。 嗱，呢、這个 要俾翻 credit 阿萧若元先生，因为佢搞网台嘛， 赌董 啱嘅， 系咯，赌董啊嘛。 即系阿新比嗰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啦，而另外一个原因咧，就2003-2004年嘅时候，我哋香港可能仲未去到好似而家系咁憎大陆人。仲、有一个原因就是话，即系仲有一个就是我亦都系想讲一讲嘅，就是头先嗰篇文章入面嘢，仲有一 part 就系提到，即系睇你两个认唔认同啦。就系佢话我哋以前嘅香港人点样为之香港人，就系、是、我哋啲祖啲老一辈啦，喺大陆偷渡落嚟，游水落嚟，几经辛苦抵累啦，攞到香港身份证啦，我哋就为之香港人。点解今日我哋就用另外一把尺呢？其中一个原因，即系我嚟睇，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我哋而家个本身，我哋自己建立咗个核心价值，我哋建立咗自己嘅文化啦。其次就系我哋好捻憎大陆人咯。 我谂你第一个 point 咧，阿善飞之前都讲，我都好认同，就系、是、你第一个 point， 即系话一个地方一个孤岛，开头冇人住嘅，跟住我哋嚟咗，我哋建立咗自己规矩，咁就成咗一个规矩噶嘛。你冇人，你一班人嚟，跟住又可以胡乱破坏， 或者可以咁讲啦，我嚟先噶，咁咯， 咁。唔系呢个问题啊！你喂，当你唔系啊，一班人霸一个地方咁简单啊嘛！你已经有咗佢哋嘅文化，有一个社区， 系嘛，有一个文化喺度嘅。 唔系，但系我又感觉 都系嗰个例 子。唔系啊，我又感觉你话嗱，150人啦， 建立咗个法例啊嘛。 你150人其实讲紧系90年代开即系初嘅时候已经系有噶啦。咁好啦，你到2000年嘅时候，其实你150个，你嗰个数字系冇改变过，只不过系话你2003、2004年之后，你真系多咗一班系乜嘢人呢？其实系一班叫做自由行落嚟啊嘛。而无形中自由行落嚟嗰班人系将咗大陆嗰、那个即系嗰种文化系带落嚟，所以我觉得其实大陆人系你应该要分开啊，就话新移民其实你话150个，佢落嚟其实一样嘅啫，喂，讲紧个数字。 你回想翻咧， 但系其实开头一讲150个咧，我都冇啩。 唔系你心华，你留意下，你回想翻咧， 风气唔系咁。 你回想翻我哋读书九三年嗰阵时咧，佢、香港人嘅普遍嘅港产咧系好同情大陆嘅少女嘅。嗰时候希望工程噶嘛，即 系、 我 主要系你啊， 我唔系讲 official 啊，希望工程啊，系、好多人中意北上援助少女噶嘛， 屌哥系你啫， 佢哋好同情噶嘛，但系你今日即系发生咗呢个同屋二百户事件之后啦、我再即系喺我即系喺我嘅朋友之间流传得好紧要啊，同屋二百户，咁我再问身边嘅朋友，大家都觉得喂，真系认同阿 Q 仔所讲，我哋真系要戒 J， 即系唔即系宁愿 J 假妹。或者 J 其他國籍嘅女仔都唔好再即係返大陸滾啊！ 但 係即係助長緊佢啊！你明白？ 係啊！咁但係我另外一個例子咧，就係、我其實讀書嘅時候都係九十年代初啊。咁我自己即係讀中學嘅時候，我身邊都有一啲係新移民嘅同學係同 冇問題喎，冇問題喎。 嗱，我先分析一下就話嗰班人佢落嚟，即係我同佢哋一齊讀書啊。我係感覺上就係嗰陣時候可能中國佢冇香港咁即係企得咁前啊。佢係會好接受香港嘅文化，佢改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而家調翻轉啦嘛，因為大國崛起啊嘛，大國崛起令到佢落到嚟，佢覺得你香港應該要跟翻我香港，即係而家嗰種嘅情況係調翻轉咗啊嘛，佢連即係基本上尊重香港人嗰個文化， 以前、 都冇嘅時候， 我同學 你唔好嚟啊，係嘛？ 以前坐我隔離嗰個正正就係大陸落嚟嗰個。 我以前都系噶， 我以前 佢 班同学都有噶， 佢好正常去融入我哋嘅社会啦。 系啊， 然之后佢仲要瞄翻大陆人转头啊！佢仲要同我讲，你有冇试过翻大陆唱 K？ 我梗系冇啦，做咩？哎呀，你冇翻大陆唱 K 啊？ 啲就假嘅， 唔系我翻大陆唱 K 啊！嗰啲大厅咧，嗰啲捻样嚟噶，唱错啊！突然间讲伟大主席、毛主席啊，只歌都冇呢句歌词，只歌冇呢句歌词，嗰啲人好落后啊！即系你咪觉得呢啲人可爱嘅，即系佢好想去融入你社会，佢秒大陆嗰套，佢觉得大陆嗰啲唔啱嘅就系唔啱噶啦，我哋唔应该盲撑嘅。同埋佢同我讲，你有冇饮过珠江桥牌可乐？我有啊，你冇饮啊， 头发做噶， 即系佢又冇话头发做啊嘛，佢冇饮啊，我就啊，我有个乡下有个亲戚饮完之后肚痛啊，差啲死咁，即系你会发觉佢哋系大陆唔啱嘅嘢。佢哋会话唔啱，佢哋唔会盲撑。但系而家我翻去调翻转，即系喂我哋强国勃起啦，就算啦，珠江桥牌豉油用后发做啊，假设啦吓，假设啫，你都要用啊， 要不是中央啊， 你后发豉油都唔可以食啊，咁样，即系你咪咁样咪讨厌咯。我哋以前都当过，唔会噶， 仲要正喎嗱呢啲咧，即系佢哋觉得系大斗大。 我仲要调翻我转头，我唔记得讲，我嗰阵时啊。搭巴士食烟嘛，好中意咧。食完烟咪好中意吐口水嘅。嗰大学同学屌鸠我，你吐痰啊，你咁唔文明嘅、啊。跟住我咁咪点啫？我费事成个口有烟味，翻俾阿妈闻到嘛。 向外吐啊嘛，向窗外吐咯。 唔系，你应该搵纸巾包住嚟吐啊嘛。哇，我真系觉得我好惭愧啊！你明白我真系惭愧啊，大佬，我到而家都好欣赏嗰位国内嚟嘅同学，同埋佢同我讲，你唔好成日食烟啊，你啲香港人。我落到嚟见到佢哋个个都食烟，上面啲人咧食烟一定有痰罐，点解个肺有事啊？即系我哋好惭愧啊！你明白嗎？但系而家就调翻转就冇呢一种咁嘅大陆同胞啊！ 佢依家系就系黑人憎就系在咧系佢威嗰啲位咧就要不是中央照顾你们啊，你们早就完蛋了啦！而佢哋拆咗嗰啲位咧就系、大家都系中国人， 唔止啦！而家佢拆咗啲位就我唔系呢个二百富嚟嘅，辈份嘅嘢你唔知咁多啊！咁你死唔死？你咁样好难怪咯，系咪？喂，咁我哋 仲要系即系，亦都可以赖一赖落下一个主题咧、就系佢哋依家咧，真系进化咗啊！ 系 以前咧，可能都系嗰种呢种模式啦。但系咧，佢哋依家进化咗个模式，就系落到嚟嘅时候，就系同你讲，话我落到嚟， 你点解你冇翻基本嘅人权俾我啊？ 我呢个下一节你可以讲，你好熟，我睇咗单新闻，我都觉得黐捻 黐捻线咁。 黐捻线呢个下一节可以讲下，咁啊听首歌先啦，去咗广告听首歌。咁啊，啱啱嗰只就 Chip Baker 嘅 Winter Wonderland 啦。咁啊，因为我哋呢一集之后咧，后日圣诞节啦，咁啊播下啲圣诞歌做咩？ 你播首歌，佢以为系好似刘家豪嗰啲咧，有十几分钟 嗰啲古典，古典唔止十几分钟啊，随时四十几分钟啦。 佢 cut 咗嘅啫，我以为你又播啲咁嘅嘢啊。 哦 ，Chip Baker Quartet 啊，咁啊 Winter Wonderland 咧，咁啊每逢佳节啦，咁啊呢个圣诞你阿森华，你有咩想同你个 darling 讲啊？你个 darling 啊，唔系 darling 啊，你嗰个 darling 啊。 好，咁啊头先就讲到， 唔彩喎， 就系呢、這个大陆人啦、啊，嗰、那个问题啦，就系啱啱点样？ 我以为你会讲你会讲啊，当日某人对住书学员讲嗰句说话添，嗰四个字。 咪啱啱我哋喺咪后讲到咧，就系话。当然佢哋依家嚟到系黐捻线噶啦，咁但系其实亦都系 半扎直树嚟到香港之后， 点样变咗种咧？即系其实因为之前已经有少少端倪噶啦， 因为睇咗半扎直树啊，而家嗱十倍风华。 我记得之前有一单就系打人啦，另外一单就系、 是、好多单打， 好似两单都系打人， 有一单系斩人添， 系 喺阿迪打度斩人。 一单但系阿迪打嗰单斩人，佢系冇抗辩嘅。依家系我记得系有两单打人嘅， 唔系之前都有一单系打完人翻咗罗湖啊嘛，商业城，跟住个人系消失咗喺人堆之中，揾唔到佢啊嘛，警方传票都冇用啊嘛，传唔到佢啊，点传啫？佢翻咗去啊，佢翻咗去啦。 所以我咪就系话大捻镬咯，自由行。落到嚟， 你即系我谂起以前咧，你细个有冇睇过一套科幻片啊？叫《变形黑侠》啊，《达曼》。佢讲个人个样可以变样啊嘛，唔知整啲化学面膜咧可以变样啊嘛。佢最后屘咪消失人堆之中嘅，我是人非人啊嘛，不如叫我做达曼。喂，你发觉打完人嗰啲大陆人咧，消失咗喺罗湖商业城嗰人堆之后咧，哇，达曼。真死啊，大佬！你唔好得罪佢啊，随时答咩嚟啊？ 你好啦，大镬噶！喂，你自由行落到嚟，打捻完你一身之后，你报得警，你验得伤咧，点会翻捻咗去咧？已经过埋关喺屋企啦，你已经 佢消失咗喺罗湖商业城嘅人堆之中，call me答咩？ 几有诗意嗰个画面。 你都劲唔劲 啊？个画面系冇靓啊， 所以而家叫啲大人唔好出声啫。 搭命， 搭命啊！我真系谂起搭命个 M 喂，屌！但我依然好勇武喎， 我惊啊！即系搭命，你唔记得搭命系冇感觉嘅咩？搭命你点吉佢点打佢都冇感觉噶嘛？但系佢可以好大力，佢碾瓜嚟噶嘛？冇制嘅搭命。 咁啊，点解讲开呢样咧？就系话之前有两单。我记得有两单嘅打撚完人之后呢咁啊捉到啦唔知点解好奇妙地捉到啦。咁啊上庭嘅时候呢佢抗辩呢个理由呢就係话嘿呢啲因为係我哋文化嘅差异所以我哋唔識我哋先会咁样打人嘅啫。咁啊即係呢啲係会抗辩理由啦。但 其实有冇 以前佢唔識㗎喎。 咁呢个系某啲香港嘅文化人。 你咪讲嚟问道啊。 提出咗呢个文化差异之后教佢嘅，但我想讲一样嘢嘅，有冇一个世界划一嘅文化标准嘅行为标准啦？我哋唔好用文化行为标准，你打人就唔啱噶嘛，呢个世界标准嚟噶嘛，你喂动口冇所谓，你突然间喐手打人插， 咁未必嘅， 插人只眼咁，你梗系有问题啦。 未必嘅，譬如话你战斗民族嗰度，可能就系有咩着臭咯、啊。可能唔出奇喎、 啊，咁嗰啲叫 唔系点会讲啦？冇臭啊， 嗰啲叫 barbarian 啦、 啊。唔系咁，但系我睇到就系你打人呢个文化，唔系话 打人呢个唔系文化咯， 呢个唔系文化嚟噶嘛？ 打人唔系文化， 呢个行为啊，你世界有一个划一嘅标准行为咁，你无端端会唔会出街强奸啊？唔会噶嘛？ 系咯，我哋嘅文化， 即系你唔会嗱，你譬如你行街，阵间阿 Spooky 落去 A P M， 见到条女突然间抽起佢对后脚，我要退车，咁你喂，跟住人哋告你飞啦。呢啲系我哋嘅文化差异，见到靓女系要攞去 乡下嘅习俗嚟嘅。 我哋嘅习俗就要推车嘅，你唔得噶嘛？嗱，我举一个例子，真系意大利嘅男人咧，见到靓靓咧，就中意搣佢屎忽嘅，搣佢屎忽嗰下其实系赞佢靓啊。但你试下佢喺美国啊，佢死梗啊。 咁呢个系咪文化？ 佢哋喺香港死梗，咪就唔系啊嘛？呢个、哦、你有一个划一嘅标准噶嘛？ 咁但系嗱，国内点解会衍生到就系大陆人会打人呢？因为佢自己喺国内佢冇一个即系法治嘅保障啊嘛，即系你见到城管嚟或者可能啲差佬嚟大陆嘅公安嚟到，佢分分钟唔系帮你嘅 ，Street Fighter Round One， 即系佢分分钟佢即系你可能喺街上面你发生件事，咁佢可能就系识得对方嘅，咁佢可能就企埋一边帮，咁喺国内你无形中因为冇法治嘅保障，佢就只有用自己嘅拳头去保护自己啊。咁佢落到嚟香港， 哇，好浪漫啊！ 佢咪落到嚟香港，咪当香港好似大陆咁啫嘛？喂，任何事情佢当香港冇法治。 屌，播错歌啊！ 咁呢样嘢唔关事噶、嗯。你喂，咁如果你咁讲嘅，我喺俄罗斯，我假设啦，我喺俄罗斯，我见乜嘢？我见屌，见到有只熊出嚟，我打捻死佢嘅。咁啊，香港见到有条友吓跳出嚟，扑街打捻死佢。咁你唔可以，你唔可以话喂，我喺我国外都系咁 啊！你响唔系啊？你见到你话响香港打差佬嘅嗱，好似上次有一单嘢，响水响上水咪有一单水货客咪打差佬嘅，个差佬都嗌到明我系差佬啊，跟住佢都照嚼佢， 几啦勇武， 因为佢当咗香港。嘅警察其实香港嘅公安，即系香港警察，其实同大陆公安冇分别噶啦。而家咁咪照嚼佢咯。 唔系咁系咪应该有一个划一标准啊嘛？你应该有一个嗱， 咁 我唔计你话 嗰个责任咯， 我唔计你话标准啦。 唔系，我系讲紧嗰样嘢系咁呢个当然啦。佢去你去边个地方，你都要守当地嘅法律噶。 唔系你要入乡随俗啊嘛？ 呢个唔系入乡随俗，呢个系守当地嘅法律， 都要入乡随俗啊！你诶， 你 中意啦？ 唔系咁呢个系一个 basic 嚟嘅，咁所以佢拉咗佢呢个系。固之然噶啦，但系你唔可以话因为文化嘅差异作为一个你犯法嘅藉口嚟。 我即刻问头先， 我觉得唔系藉口啊，佢犯法嘅话咪拉咗佢。 唔系，我头先咪话咯，播错歌啊！ 我支持 佢咁勇武，我应该播咧《铁拳浪子》主题歌啊，《紫吹将》嗰只咧。 唔系，我支持大陆人落嚟， 紫吹将 真系打差佬噶嗱，佢打多几次差佬，咁佢咪知道原来香港系有法治嘅，咁佢就 但系 个问 题， 咁你要牺牲几个差佬？ 唔系啊，个问题就好似我哋头先讲个问题咯，打捻完个差佬之后，佢已经翻捻咗罗湖啦，佢已经。失咗喺人群之中， 系咯？你最惨系呢样嘢。 你依家有几多单系咁样报道？ 我旧年 多单， 我 旧年警察愿意去捉嘅话，肯定捉。 我旧年年卅万， 你打警察嘅话，就话可以好快嘅。你打一个普通市民，我报捻咗警，上得差馆，落完保验埋伤，你话嗰人系？ 我旧年年卅万，我好 深信你去报啊，冇咁多。 我旧年年卅万咧，我喺隔篱台喺 Red 先讲过嗰阵时做22世纪漫画同我讲过，我就系过年啊，咁啊上架小巴啦，大家都排队嘅，有个大陆人唔排队，拱开我，掟开我， 成，因为我嗰阵时病紧啊，你知好易病噶嘛，咁病紧，争啲成个跌落地下，佢上到去喺架车度，仲要闹翻我转头，点啊？系咪想打？屌你老母！家阵我哋落到嚟啊，屌你老母都仲得啊，屌你全家人都仲得。 咁熟嘅呢、這个，好似你个 van 仔嗰度， 咪 van 仔咯，咪 van 仔咯，系个 van 仔事件咯。就係上名仔啦，喺以前仲有美二廉呢，嗰陣時美二廉都未接，美二廉對面 Coco 德嗰度對面嗰度搭㗎嘛、嗯、即係你點啫，我嗰陣時係好憤怒，但係你諗下搭咩喎，喂，即係我嗰陣時係諗到，喂，係咪我真係要出街要帶兩支電槍喺身先，屌你，即係我嗰陣時真係咁講㗎，你令我聯想到冇呀、啊、喂，作為香港人出街要 defense 自己帶電槍呀、啊、有咩事咪嗲咁嗲鳩佢啦，咪點啫，咁你搭命啊嘛，咁事实上佢真系搭命喎，佢连埋架小巴消失喺个公路之中，消失喺佢条马路之中啊，大佬最尾，我系睇住个小巴喎，好无奈咁， 仲要叹喺个地，哎呀呕吐啊！ 跟住你一啲左翼朋友就话：，屌你唔好作嘢啊，心比成日作嘢，边有啲咁嘅大陆人噶、啊？成日话自己俾大陆人虾，讲自己咁委屈，咁啲事实嚟啊嘛。有边个人中意做弱者嘅啫？我作嘢，我作自己，我今日打咗七个大陆人啊！屌你老味。你知唔知啊？我好似不斗之拳噶嘛？屌一日点两个月度度啊？佢度到十秒之后爆捻咗啊！我作嘢咁样样啦，屌你老味，啱唔啱先？不是我又系嘅呢啫。你边个人中意扮弱者嘅啫？咁事实上我真系俾大人黑啊嘛。 唔、哎、系、 啊， 有班有个组织成日扮弱噶。 边个？ 有成日扮弱者，成日都话俾人哋欺凌噶。 我嗰啲社区组织协会 唔系啊，你唔知道就算啦吓。 我唔知道真系。 你好朋友嗰个组织啊？ 哦，嗰、哦、个唔系好朋友，我再讲一次，唉、哎，真系，系咁啊，咁继续啊，你好。 咁点解即系点解话讲到呢样嘢咧？就系、是、早日前大家都睇到一单黐捻线嘅新闻咧，就系、是、呢个李锦记集团旗下健康食品按交无极限中国啦， 无限极。 咁啊， 无限极好似系而家有栋大厦叫无限极广场就 系 佢啊嘛。以前叫咩噶？以前叫唔知咩中环中心定咩中心啊？ 系啊， 系咧，改咗无限极啊嘛。佢因为叫无极限啦、啊、吓。无限极好难读啊个名系咯，我试过约人去嗰间 Pacific Coffee 咧，无限极咁啊，咩而家无极限啊嘛？ 唔系你而家嗰啲改名都唔觉得奇奇怪怪嘅咩？即系打俾你咧，喂你喺边啊？冇啊，我喺 Mikiki 咯，吓、啊、女嚟噶， 唉，唔系我试 两啊嘛， 我试过有人打电话嚟啊，讲多样差咗少少啊，我喂边位啊？你好啊，我咩事？你想唔想打造一个好浪漫嘅圣诞啊？打造一个好浪漫嘅圣诞，我 sorry， 我唔系好暴力嘅人嚟嘅，我卡咗先。我其实想屌你老母啊，但系算。跟住我睇，唉，我做咩冇装小红来电？我做咩硬件 store 咗佢啊？屌！我真系同佢讲屌你老母，但系算。因为嗰阵时喺啲公众场所咧，喺啲酒会度咧，我话啊 ，sorry， 我唔系啲好暴力嘅人嚟嘅。我心谂屌你老母，打造一个好浪漫嘅圣诞，你系咪黐线啊？系嘛？你系用营造啊嘛？你点用打造嘅？系嘛？即系你咪俾中国文化累死啊！呢啲真系，唉，新中国文化累死啊！唉， 唉，咁啊，点解会咁讲咧？就系佢呢个团啦，咁啊有170个团友，咁啊原本即系。完成團有400個嘅，有170個呢就原本就係要去台灣，香港係一個中途站嚟嘅啫，咁啊去台灣消費咁樣啦。 部分人俾入境啦。 係啦，咁啊然之後就要即係冇咗個簽證嘅，咁啊俾人取消咗啦。 原因係佢好似有啲人有犯罪記錄。 佢話旅行社，屌大陸講嘢都好信嘅，個旅行社。 我唔知呢單嘢。 個旅行社話有部分人係黑名單。又有部分人就填錯咗表，所以咧，所以咧咁就冇辦法去入到境咁樣啦。咁就而當時咧，咁啊當然啲嗰班團友就喺度鼓噪啦。咁最撚黐線嗰樣嘢咧，就係佢哋要求賠償，就係賠償十倍。 唔系咁佢我睇翻嗰单新闻啦，咁佢有讲过啊嘛，就系、是、大陆最兴就话咩咩呃一即系骗一就赔十噶嘛， 呢个系淘宝啫， 唔止淘宝噶，我见到好多街边嗰啲咧，你卖2蚊串嗰啲牛肉咁样，佢都可能话卖， 可能都系淘宝传落嚟嘅，淘宝有句嘢需要假一赔十噶嘛， 呢个系个文化嚟噶嘛， 唔系，但系个问题系你假一赔十又好，你中意乜都好啦。个问题系你个团就系大陆团嚟嘅，搞个集佢个母公司，唔系即系你哋无限嘅嗰班买健康食品嗰班人去referral 咗一间旅行社，佢哋去旅行，咁啊去台湾，咁你一头一尾，你一系去台湾度嘈，你一系去无限极度嘈，关你咩事？ 喂，但系有一样嘢我想岔远少少讲，你一话假一赔十呢样嘢，即系 佢嘅文化係咁，但個法令啱唔啱先？嗱，我好耐之前講過一個問題，我去過一間鋪頭咧，佢寫住高買違法，捉到打鑊金，我即刻走嗰間鋪頭。唔係因為我會高買啊，我 friend 即刻冷食啊，你而家諗住偷嘢啊，嚇到即刻走，我黐線嘅。而佢冇人性啊嘛，你捉到應該報警啊嘛，你問我捉到你偷嘢打鑊金，咁我你一個咁嘅鋪頭，我仲會幫襯你？ 咁人哋冇話打鑊金之餘唔報警啊。 但佢冇寫報警，佢捉到只打鑊金喎。咁打鑊金已經係唔啱啦。 人哋同人哋跟住就會同你講，呢啲係社會嘅共識，我哋唔需要白紙黑字寫落、哦。 都係社會嘅錯嚟嘅。 係呢啲社會 嘅錯，真係慘。 咁啊，即係呢170個團友入面咧，就有41個咧，就喺呢、這個即係到琴日啊，仲有41個喺落馬洲嗰個邊境嗰度靜坐。有話絕食啦，當然冇啦。咁啊， 我見到佢分飯盒，我點絕食啊？ 屌，人哋仲要話，人哋又攝咗張500蚊落去，人哋仲要嫌啊，唔要啊，跟住人哋送飯去啊。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去靜坐又好，絕食又好，你一係就翻去嗰間公司嗰間旅行社度靜坐，你一係就你走去無限極嗰度嘈，你一係就去台灣嘈，你點解喺香港嘈？你係完全 make sense 喎，仲話要，仲要吵呢，話要接，話要見特首梁振英喎、 啊。咪因為之前有幾單，譬如阿珍啊嗰啲都成功地拗到有一啲賠償。 嗱呢啲咪就係開壞口囉，同埋佢哋仲要係。 你見到你睇嗰條片呢，即係你今日講完之後，我又冇點跟㗎，我睇嗰條片呢，嗰啲有話咩香港旅行社呃人呢，大搖大擺㗎嘛。 唔係香港旅行社㗎嘛，大佬。 唔係我知呀，但佢哋喺度。佢喺度讲呢个嘢，举住啲示威牌，嗰啲旅客咧系大摇大摆，好似表演紧白毛女咁嘅啲步伐，即系你觉得佢哋系好威武嘅，完全都唔似受害者嘅，系啊， 咪即系所以就系点解咧？就系话佢呢班友咧，嗱再讲一讲啦，佢哋就系话佢哋个团啊 ，around 4000蚊到嘅啫，即个团费， 佢同埋佢话 赔咧，旅行社已经承诺赔咧，就赔每人赔翻5000蚊，同埋系赔翻2000蚊嘅机票。 系， 咁系赔翻晒俾佢哋嘅，咁佢哋已经系赚咗个玩噶咯，已经赚咗一半玩噶咯，咁 唔够噶， 唔够，佢哋唔够， 因为佢个代表咧就话咧，我哋要维权，运咗20几个钟，道歉唔得，要精神赔偿。嗱，那个问题话喂维权， 我就系想讲呢样啦。 喂维权，咁你点解你唔去？你喂你嗱，你即系众所周知，你喺大陆啊，很稳定。 有问题啦， 日日都俾中国啊压榨你 啦。系 啦， 我就想讲 你要维权，咁点解你之前你唔见你去北京啊嗰啲地方维权咧？ 冇错啦 ，Exactly， 你真系了解我嘅咧， 系嘛？ 嗱，因为呢样嘢就系佢哋嘅进化， 要用翻佢哋啲人咧讲啲术语啊，很稳定同埋众所周知。你要维权，你咪喺大陆维权咯，系咪先？ 系啊。嗱，就佢哋嘅進化咯，因為佢哋知道你哋香港人中意講呢一套，我哋仲有一班人咧，好中意講大愛啊，我哋要包容啊，呢啲嘅口吻啦、啊。咁佢哋嚟到嘅時候就係、是、我哋要人權，呢啲係基本嘅人權嚟噶嘛，你哋要保障我哋嘅，我哋喺大陸攞唔到，你哋香港人係應該幫我哋爭取噶嘛，你哋欠咗我哋嘅。 咁你呢個係咪佢哋嘅 animal instinct 啊？即係佢哋嘅動物本能咧？呢、這個？ 可能 我觉得系 本能，你会应该混笨本能多过动物本能咯。 唉，咁 即系所以就系话，即系点解讲呢样嘢嘢咧？即系其实大家都知道，依家嚟到今时今日啦。虽然我同新比成日都讲嘅话，文革之后紧余落嚟嗰啲大陆人唔捻系人嚟噶。咁嚟到今时今日，大家都系即系点解话仲要好怕呢班人咧？我哋固之然怕啦，但系喺依家150个嘅制度之下，我哋冇办法去拒绝啊嘛。 即系我戴翻个头盔先啦，唔好话佢唔系人，净系话经历过文革，而又 即系冇道德嘅人， 又冇逃走到，可以又唔死得。因为有当时如果你喺文革经历文革嘅时候，你好有自己嘅立场，你好正义嘅人， 死定咗啦， 一定俾人斗死咗。一系你系逃走， 唔系你呢家嗰啲叫应该啊， 你 系 可以 更正。叫做系冇道德标准， 你又可以幸存到落嚟，又唔需要逃亡嘅，生存到而家仲可以传宗接代，你梗系有一套生存法则噶嘛？而嗰个生存法则就系适应上边嗰种恶毒嘅社会气氛同埋气候啊嘛。咁你咪变咗种咯？呢个物种论嚟噶，你变咗种啦嘛？你 真系你成个中国入面系有啲刘晓波呢啲咁样，但系。 我哋有几多时间或者我哋有冇咁嘅能耐去逐个逐个 feel 你入境嗰啲系咪人格审查咩？ 即系你个份母系13亿，你要记住个份母系13亿，我哋香港个份子咧系得700万，你咁你系好大镬嘅。 所以就是说为什么会讲这件事呢，因为始终我们这个是云端起而不是欲罢不能啦。那就是在这个位置我们拿不到150个那个审批权啦，又拿不到基本法的修改权啦。即是刚才也都讲了，何况现在要修改我们都根本不知道找什么人去做啦。因为其实你这些是一些是很 pro 的法律人去做的嘛。不是说你求其一个议员可以做得到，或者一个。你想我点答你啊？ 钟树根 OK 喎、 啊、OK You win 梁美芬啦、啊，成大法律系讲师喎、 啊。哇，你睇嚟有 J 个 冇冇？ 唔系咁，我哋依家 系 真系都系嗰句啦。我哋都系要靠去占中去解决咯。你要你都系要有双普选先得，但系当然啦，而家个问题就系占中好似越走越远咯。咁真系嗰句系戴耀廷搞唔到嘅时候，我觉得其他嘅进步民主派啦，都要去自己去搞一坛占中咯。即系其实大家一路我哋一路都话嘅，占中唔一定系要戴耀廷嗰、那个，但可以百花齐放，大家一齐搞，大家可以喺唔同嘅路基上一齐搞，只要个 period 系一样就 OK 噶啦。我哋可以同时占领中环、占领金钟、占领湾仔、占领荃湾都得噶。你只要够多人去搞，一齐搞就得噶啦。 嗯， 咁所以都系嗰句啦，大家真系要呼吁下啲人咯。 唔系，我哋不如结节目尾声再呼吁下1月1号游行先啦，跟住再播一播呢、這个 参加噶。 呢、這个唔系我呼吁啫，再播一播快啲嗰个。唔系发俾我去，嗰、那个中环导赏团我去。咁喂，咁咪仲有一样嘢要讲噶，讲下 Vicky 王啊，系咪想？你哋咪想讲下？ 冇啦， 系咪想讲下噶？唔系你原本话想讲噶，你话觉得系维稳啊嘛？ 摩托，唔 系因为你头先嚟咧， 我头先阿 Vicky 啊，我好怒气冲冲就话扑街啦！而家1月1号冇人出嚟游行啦，嗰班友请翻晒佢哋翻去做。就少一阵人出嚟啦！ 我即系提开始嘅时候咧，大家都即系讲话，即系黄维基个电视发牌咧，后屘话冇发牌嘅，咁啊搞到话咩120,000人啊违政种啊咁样，跟住成件事即系成个 show 啦，玩完啦，咁就讲到话我哋呢一个咧争取咧电视发牌呢一个制度咧，我哋会继即系呢个运动我哋要继续落去啦。 好啦，其实讲到咯， 咪讲咗话1月1号游行啫嘛，咁但系我就睇到。但我哋又睇到一樣嘢啊嘛，就話嗱，而家1月1号就即係大家都喺度吹緊雞啦，即係左嘅，即係民陣咁咪喺度吹緊，就話要爭取呢個普選啦，咁咪右嘅又話出嚟又係，咁但係電視嗰班即係話原本話要睇電視嘅香港人，咁走咗去邊咧？ 其實唔係你可唔可以叫佢轉化為對呢個審批權嘅？取回审批权嘅一个议题度咧， 但你觉得香港人会唔会可以转化得？ 喂，而家打你荷包咁滞、啊，香港人觉得大佬。 喂，但系你话普通即系争取呢个普选权呢样嘢嘅人多，定系就话当时期黄维基唔发牌俾黄维基呢件事出嚟嘅人多？即系你而家试下就话好啦，终审而家判咗就话呢一个呢、這个叫乜鬼嘢啊？ 咩啊？ 嗰个违宪啦，唔系即系冇违宪啊？点讲？ 即系中即系中、那 個、 中援，你讲一年就应该攞中援咧，系冇问题嘅，冇违宪嘅。 咁而家呢班人即系话好愤怒啦，网上你可唔可以呼吁得到佢哋出嚟？ 佢哋一定出嚟 噶，好似黄维基当日咁样，即系唔发牌呢一个咁不公义嘅制度，然之后走出嚟有120,000人啦，你冇可能做到噶嘛？因为嗰阵时好多香港人就喂，我为咗系要睇电视，喂你发唔发即系呢个综援唔关我事噶嘛？ 嗯，佢仲要拣7月1号开台， 系咯， 即系所以就觉得维稳啦。 呢、這个一定系啦。 最大维稳系唔系而家都人都知，众所周知7月1号系唔会占中噶啦。连阿快必嗰段声音都话，虽然占中系唔知几时， 其实占中 系咁7月1号其实系唔好理系咪占中先啦、起码7月1号系有个游行啦。 系 咁、 啊、 如果佢开头有啲花神嘢俾你睇下嘅，你班友都唔出嚟游行啦，你明咩意思啊？ 梗系啦， 但大家都觉得佢嗰个24小时新闻台先至系最维稳，因为佢之前讲过唔做新闻噶嘛，大家去做啊嘛， 咁好多人都觉得，即係包括大班都认为係佢要怼冧肥佬黎嘅动新闻啦。咁但係怼冧肥佬黎动新闻有一个绝招嘅。个绝招就係佢一定唔会跟捞，亦都唔会跟友善咁嘅做法㗎啦。呢个新闻一定知啦。喂，大家都做緊同一样嘢。 张西望啦。 东张西望未必啦。 高级版东张西望。 高级版啦，但係我觉得都未必。有一样嘢好毒㗎。 嗱，你谂下，你谂下佢啊，今日有传啊，佢揾阿黄子莹啊嗰班主播翻去做咧，佢唔会即系 Vicky 王，佢唔会用翻无线啊嗰种做法去做，佢一定系用一种娱乐方法去包装。 娱乐方法，咪所以就有一样嘢好毒咯，有一样嘢就系曾经有个传媒好想做，但系最后屘冇做，我唔讲边个啦。新闻故事，咩叫新闻故事咧？大陆好兴噶。大陆咧，你喺中央台有一个叫新闻故事嘅，咁啊点咧？即系譬如裸聊案件，咁啊通常你报道就系报道阿森华参与裸聊，因为俾人勒索啦，咁啊咁简单啦吓、啊，即系受害者森华诱惑佢裸聊，呃佢钱，佢系14岁女童咁样啦，咁可能你呢个咁表面嘅一单新闻，咁如果好啦，去到新闻故事咧，而嗰个新闻故事拍成 drama 咧，就劲啦。佢就唔会改个案件叫森麻嘅，嗰、那个受害人叫森麻，佢改个定嗰个名，嗰单案咧都唔会话系讲紧呢单案嘅，只系影射呢单案嘅啫， 就好似汪洋德咁样。 系啦，汪洋德嘅事件，你影射呢单案嘅啫，叫裸聊风暴咁啊，可能呢个礼拜最瞩目嘅新闻嚟，裸聊风暴咁啊，跟住就系不断就喺度讲，哇，究竟个14岁少女用啲咩嘅姿势去诱惑阿森麻啊？ 是不是咩无视少女物啊嗰啲啊？ 系啦，点样玩绝对领域啊？即系用呢啲好 juicy 嘅嘢去充斥晒成个所谓嘅 news 嘅 inside story， 但佢系一个 drama 嚟嘅。咁嗱，你好简单，你而家睇动新闻咧，咪好多动画嘅，好多人睇咗动新闻嘅动画就觉得已经我了解晒成单新闻啦。咁其实系错噶嘛，佢只系一个撮要，同埋佢系有哗众取宠成分噶嘛。咁而喺呢个 news 嘅 inside story drama 入边咧，呢、這个剧入边咧。最大镬嗰样嘢唔止系哗众取宠，佢穿作附会啊嘛，大佬，即系冇嗰样，可能嗰日条女咧系冇着物嘅，你话你唔系啊？喺个戏入边有绝对领域，即系你明我意思？即系呢个举个例嘅。 唔系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啦，就系话香港个广播事业，你系一个发牌制度啊嘛，就算而家佢个叫流动电视。佢都系经过就系呢个通讯办系发牌俾佢噶嘛，咁通讯办佢系应该要监管呢啲咁嘅事情 嘅，唔使跟啊， 唔使嘅咩？ 唔使跟啊？ 点解咧？ 咁佢唔系电视广播嘛？ 但系佢系移动，即、就、系、是、流动电视嚟嘅， 流动牌就同电视牌唔同啦。 佢系有嗱电信，佢咪佢系有 电信牌咯？ 电信牌， 即系佢系基本上系好似网台咁， 系佢电信管理局，佢唔系广播事务。 电信管理局同广播事务委员会又唔同噶。嗱，仲有一样嘢，就算你话我当你啊系无线做啊，都一样避到。我话俾你听，一样唔会俾人 charge。我唔讲呢单案咪得咯。即我唔系话，我唔系话到明呢单系裸森麻裸聊事件，我唔讲呢样嘢咧。我裸聊风暴啫嘛，屌大伯日日都好多人发生咁，我又冇话 based on true story 系咪先？只不过我 set 个 drama 叫做新闻内幕故事 news drama 或者 news inside story， 咁我冇话 based on true story 啊。我喺新闻度攞个题材，跟住我发大嚟玩啫嘛。喂，咁你已经够死啦，呢样嘢够毒啊！即之前系有一个媒体想做呢啲咁嘅嘢，后屘系搁置咗冇做嘅。咁会唔会之后用呢个咁 juicy 咁娱乐性嘅包装摆呢个新闻台入边？即系你总不能，即系因为而家你睇有线又好，捞又好，啲新闻咪喺度狂都几廿四小时。如果你有啲间长系有啲咁嘅新闻剧嘅话，喂，其实吸引噶。 有机会啦，但系我觉得呢一个方式去做就真系唔会大咯。因为如果系做嘅，点解即系大家都知道 CCTVB 其实都系一个维稳台。咁、其實應該 CCTVB 去做喎、其實如果好多年前即係諗到呢條橋係咁正嘅，佢開始做其實好多香港人已經一面倒係支持政府㗎啦，係咪 同埋我都覺得呢我無疑我都認為搞即係發個牌俾佢，佢要搞條24小時新聞台去維穩呢，呢個係一個deal，但係做唔到嘢嘅。你見而家 DBC 呢，唔係 D100,DBC 啊，成個台都維穩台嘅，冇人聽都冇㗎嘛。 係 㗎。係咪即系当你去到，你可能警戒线或者一啲资讯嘅剧集， 咪斋睇 资讯嘅节目，即系譬如国家地理杂志，佢自己拍嗰啲国家地理杂志啊，即系佢话咩去阿鲁阿图拍嗰啲咧，有人睇。咁但系你去到时事评论啊，或者一啲新闻资讯咧，未必嘅。因为你始终而家 迷米啦，甚至乎 D100 啦，有个基本盘喺度。 嗯， 啲人睇迷米或者睇 D100， 尤其 D100 喂好威清啦、啊。如果你博电视睇，你知个博电视睇就知。佢、 嗯、 嗰个 live stream 直播咧，就同你睇高清电视冇分别嘅。 系噶，高清 720P 系啊 ，720P 嚟噶。咁、嗯、你变咗，你已经有啲杂基本盘，同埋佢哋标榜讲真话啊嘛，真系。同、 嗯、 埋有一个好系真系去分析一件事事啊嘛。如果你到时 wiki 嗰个只系一个维稳嘅，类似而家 DBC 嗰啲咁嘅新闻节目咧，即系叫做小马大帮忙咧，我觉得唔 work 嘅。即系始终嗰样嘢，对于一班系谂住。睇新聞資訊嘅觀眾咧，其實係唔 work 嘅，佢哋都要選擇翻睇睇 D100 嘅。 最終嗰個關鍵究竟睇翻就係究竟王維基佢而家嗱，以前佢係一個生意人啦，佢有究竟會唔會即係去到呢一刻，佢就由一個生意人轉咗做一個維穩工具？我睇唔到，即係我覺得係佢攞翻個牌，佢會即係向阿爺方面係攞咗個deal，即係可能應承咗啲嘢。但係喂，大家都知啦，阿爺要令到即係令。任何人要令到阿爺相信，梗系有啲嘢要俾佢拎住啊嘛！ 即系有个亲代，有个 系啦，揸住 袋袋俾佢揸住。 咁但系而家成日讲紧就系王维基系冇噶嘛？咁 即系王维基冇亲代，你 咁咪乜嘢都答，即系乜嘢都答应住先。咁最终最主要就系、是、喂，你话要开个新闻台嘅，帮你讲下啲说话，宣传下或者各方面，咁咪做咯。但系开咗之后，究竟王维基会唔会变呢？ 唔系啊，我觉得 之前佢嘅话行出嚟咯，就喺度问香港究竟有冇公义。喂，而家你咁样突然间行翻， 唔系啊，佢照做啫嘛，做唔代表一定 work 啊嘛，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你要嘅嘢，我满足你，但唔代表我系 100% 抌尽力去做啊嘛。 嗯， 即系我咪照开条中央台俾你咯， 嗯、 我咪 hea 做咯，可以系咁嘅。但系我都系嗰句，你拣7月1号开，同埋你拣喺元旦游行之前去有咁嘅决定。的而且確都是一個維穩的一個 plan 嚟嘅， 感覺上是啦。 不過我都同意阿森華所講，我不認為他之前是做戲的。即今天有篇文阿森華叫我看，我冇睇啦。但你話嗰條友話佢之前係滾咗啲人做棋子啊嘛，支持佢嘅人做棋子啊嘛，我都唔認同嘅。你因為你睇得出嘅，佢之前有橋佢唔使死狗啊，佢真係冇橋嘅之前。 係啊， 個關鍵其實真係係蘇錦良上咗去嗰一日 都同埋亦都有人就係話佢講白話佢喺十月嘅時候咧就話冇 plan B。 嗯， 佢就一路宣称话自己冇 plan B， 就佢真系行到呢一步，佢真系冇办法，所以要炒嗰320人。咁但系到日前咧，佢就买到中国移动个牌啦。 嗯， 咁所以就可以请翻320人啦，同埋亦都话下年会增至800至1000人啦。咁又话佢讲大话嘅，咁 咪因为有啲人系未炒啊嘛， 唔系 未炒咧。 唔系个问题，我就觉得。你喺呢一件事上，你点样觉得佢系会讲大话呢？因为好简，即系你听我讲埋先。因为点解呢？就系当初你去十月嘅时候，你搞呢单嘢，你政府咁，即系你已经去咗中联办 say hi 啦。当时都唔帮佢啊嘛，嗰阵时系企硬啊嘛，唔俾牌佢啊嘛。咁佢亦都搞咁多嘢之后，亦都系冇牌啊嘛。咁佢喺佢嘅角度，佢相信中国移动嘅牌买唔到，系啊，咁唔出奇呢。 唔系，有人认为佢讲大话系因为到呢一刻，即系佢未买到中原动个牌嗰一刻啊，都仲有人系免费出，即系唔使做嘢啊，又唔同佢解约住 hold 住先，即系有人，但系每个月系有人出嘅，可能系因为啲原因啦，我唔知嘅，真系因为我唔系当事人，我唔知嘅，但系有人系咁讲啦，因为有啲员工咧系冇嘢做嘅，已经冇嘢拍噶啦，但系又唔同佢解约，又照同佢出粮。有呢咁嘅事，所以就可能因为咁而认为佢有 plan B， 一早已经有 plan B 啊。不过我都唔认为嘅呢样嘢，但系我睇翻咧， 因为你始终你如你咁大个买一个牌亿，即系话细唔细啦，你亿几嘅一个商业嘅交易，你唔系霎时之间可以决定到，唔系我你听日买，我琴唔系琴日倾，我今日可以卖俾你噶嘛？咁你去即系你今时即系你突然间即系你突然间有进展啦，你倾得到啦，咁系即系都即系我觉得系一个佢可能系都抱住一个态度系可能有机会倾到。 你睇翻方向报咧，因为今日阿 Mary Chan 贴咗出嚟咧，都几得意，唔知你有冇睇啦？咁佢话北京却疑似向。被视为非爱国爱港的王维基予以祝福，默许属国有企业的中移动香港将旗下子公司连同流动电视的服务牌照以破底价授予港视，令到港视可以借壳翻生，大搞形同免费电视的流动电视业务。有学者及立法会议员质疑此举等同架空港府的决定， 令中港政策出现矛盾混乱，批评啊北京发功咧，令王维基咧败部复活嘅做法绝对唔健康。跟住个评论就话啦，而家根本就系打左灯就向右转，本来唔俾又俾翻，令到香港电视嘅市场以至特区成个政治生态嘅交通大混乱啊，玩残港府同好多香港嘅爱国人士，咁做法迟早车毁人亡。呢、這个就系方向报嘅讲法啦， 唔系咁，但系我自己个睇法系， 但系点解方向报到而家都仲系咁撑啊 ？C Y 嘅摆到明撑 C Y 嘅咁讲，但系 C Y 系冇承诺过对方向报嘅承诺嘅， 系辣够辣够中央撑 C Y。 但我觉得好奇怪就系话，你方向报即系 C Y 从来未兑现过向方向报嘅承诺噶嘛？点解到而家仲撑咧？我都唔系好明嘅，真系 真系唔好明呢、啊這个。咁但系啦，即系你话最终我都会觉得系喺香港嚟讲，你多一个电视台，就算你系用其他新嘅模式去开，都系少，即系比少一个好嘅。点解咁讲呢？即系话啊，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啊，会成为阿爷嘅维稳工具啊，或者系点样？喂，其实如果系维稳工具嘅，我觉得即系大家都睇到啦，你好似 DBC 咁，你冇人听嘅，其实根本你改变唔到香港个状况。 咁讲啦， 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是。我睇到就係王维基嗰个取态，就係佢真係会係市场主导 囉。 因为你当嗰个台佢冇人睇嘅时候，喂，佢真係会蚀钱喎。即係你阿爺係咪即係去到最后尾会帮佢包底呢？即係我睇唔到王维基系呢一种人啦。 咪咁睇啦。 如果系呢一种人，佢当时响亚视佢唔使走啦。 我头先个讲法就係话佢可能真係接咗呢个维稳雕照做，我咪起做多个台。但係当到时中方發現你 hea 做嘅，而個台有與 DBC 咁冇乜成效嘅，會唔會向你嗰啲劇集台打主意？即係始終佢哋好鍾意操控意識形態㗎嘛，會唔會喺喂你成日都天與地2016咁，你真係唔掂㗎喎，不如白毛女2016啦，即係會唔會咁呢？ 但係對王維基都係有好處㗎，因為你阿爺覺得你唔係維穩嘅時候，喂咁你要買咗佢㗎嘛，咁阿爺可能会用天价去买囉，咁阿王维基又觉得 唔系，佢而家都有好处㗎，佢而家俾个牌佢啦。首先佢而家有个咁嘅，佢名正言上有个牌，有个咁嘅通讯电视牌，佢又可以有咩事呢，又有投标嘅话，佢又可以再投个。兼且佢又可以买亚视。 佢唔系，佢你错啦，佢唔系话佢有咩事可以投标再投个。 佢唔系，如果 佢 再发出嚟， 佢 又再， 佢呢个呢个电信牌， 佢可以再投， 可以同步申请嗰块牌。 唔系你再你再有啲咩投嘅，佢又可以再投噶。佢已经名正言顺系有个牌。喂，之前就屈佢话冇经验啊嘛，我跟住有个牌啦。屌，我依家搞紧啦，我点会冇经验啊？你之前系老屈我话我冇，我系一个新嗰啲叫咩初心者啊？你打机话斋初心者，我之前冇搞过电视台嘅，我而家有个牌咯，有 升个 level， 升个 level 咯。你冇得喐我呢样嘢，同埋我可以买马士， 转埋职啊， 唔系咯。即系佢点都有着数嘅，不过我都系担心嗰样嘢。即系你话维稳，我都系知维稳，亦都唔担心佢嘅电视台，即系嗰个廿四小时电视台、24小时新闻台，我唔担心，而系剧集方面嘅意识形态会唔会因为受到压力而慢慢又系变翻去 TVB 嗰种质地咧？即系第一阵一定抢到客噶，第一阵个个 我唔会觉得佢会去到 TVB 嘅质地。因为即系点睇王维基都叻过佢哋好多啦， 但系 咁样先大镬。因为如果佢真系要去喺啲剧集入面做维稳，佢会做得好捻高。 同埋咧，我想讲一样嘢咧，香港眼界唔阔啊！佢咩警戒线嗰啲，我讲真，我真系觉得好渣嘅。我呢几日我睇翻咧，即系我谂有听众如果有睇开美剧都知，我睇紧25年前有套美剧叫。迷你劫 Twin Peaks， 我睇《Season One》嘅 Pilot 第一集系90分钟，一开波就系个女主角死咗，发现咗条尸体系女主角嚟，成佢个关键个女仔 Laura Palmer 个女主角个尸体死咗，跟住成集系讲咩呢？朋友、父母、学校点样哀悼佢，啲拍啲人咧点样好难过，但系又好似好抽离，有啲人有歇斯底里、好病态，成集都冇一个剧情推进。只是一个哀悼，好似行丧礼咁。你喂几烟啊，几破格啊！你在香港掟条咁嘅桥啊，俾人屌你天花板做咩啊？我点解攞九十分钟嘅一集拍落做丧事啊？成集系一个丧礼，但系人哋做咗。而嗰个剧当年系非常之受欢迎，系25年前人哋美国 ABC 电视台已经系做紧呢样嘢。即系你变咗我今日再睇翻警戒线，因为你觉得新系因为你同无线比较啊嘛。而 如果你放眼出去，唔好讲咁远啦，近啲我成日都推荐阿森华睇下 House of Cards 啦。哇，大佬你真系半扎直树都行开啦，半扎直树根本就系、是，即系我有个网友讲得啱啊，佢话啲演员都要表演能剧咁，啲夸张到死，边人咁样讲嘢嘅啫，系咪先？即系搞大陆人啦，佢又要十倍奉还啦嘛，而家系嘛？但冇人咁讲嘢啊嘛，即系你睇翻美剧，人哋真系行先我哋好多步，系啊，即系所以我觉得长远嚟讲，我谂头一阵系会抢到啲客仔咯，但系你话正式如果系传统计收视嗰样嗰、那个方法去计咧，就未必有效嘅。传统计收视都系计你 Nelson 咗嗰800个家庭啊嘛，呢、這个未必有效， 冇用嘅。你调翻转啊，你嗰、那個、去到嗰个位你就错啦。你如果你跌翻落去话睇收视嗰个咧，你就输晒，因为而家有一个好啦好嘅指标就系、是、你个 app download 咗几多。 唔系，但佢哋嗰班人系咁样计噶嘛？我梗系知啦。 你唔需要理佢噶， 唔系 你嗱，唔需要理佢。你依家即系我打机嗰啲手电话嗰啲 app 啦，人哋系个指标拎出嚟，点样系叫卖钱咧？啱啱嗰个系600万 download 就已经系可以 话。唔系呢个行都知啊， 个好 啦，呢个行都知。我而家就系话，你 TVB 系用咁嘅规则啊嘛。唔需要你个嘢，佢垄断咗成个媒体啊嘛。 个问题系你依家，如果你咪就系话， 你好似今次熄电视啊嗱，熄电视系人都知，系人都知有对佢有影响嘅，佢死口唔卵型啊。喂，而家讲都系我哋讲啫嘛。 你错啦，因为我系即系我可以控制公司嘅广告系摆喺边个媒体嘅。 啊， 我只系好简单，我就系睇个收，我就系睇个效果。你无线话俾我听，你系拿住嗰个点数。你就收我几十万一个广告费，而我系见到维基呢个广呢、這个 app， 譬如啦，假设佢 download 咗200万下载率嘅，我而佢可能只系收我3-5万嘅，你觉得我会摆一嚿钱喺边度啦？ 這个好难讲啦。嗱，喺香港生态，一我都嗱呢样嘢，等阿禅飞翻嚟讲，我哋大家都电视台出身。唔系咁样计噶，好捻黐线噶，客户都系好黐线噶。 我咪就系客户咯， 你系一个咁嘅客户啫，其他客户唔系咁睇噶。我同你讲，香港好多扑街客户咧系好捻保守啊，仲系信 Nelson 嗰套噶。呢、這个真实，你问阿 Johnson 啦，你打电话问阿 Johnson 啦。香港好啦，好捻多捻客噶，佢仲系信 Nelson 嗰套噶。所以今次我都话啦，熄电视行都知赢捻咗噶。但 TVB 死口话唔系啊，我哋今次仲要立埋卖 TV 条数，你系仲系有广告商话唔系啊 ？OK 啊，我惠康照落，我唔抽起，我仲要惠康要加码添、啊，你唔好忘记惠康系加咗码落多咗广告噶，系有啲咁嘅客噶，香港好多閪客噶，即系你唔好攞你嗰套系觉得全部啊，因为你系 我当然觉得 你系一个开明嘅人啊，系好捻多捻样咧。是那些50+几岁的老閪老鸠咧，仲系用紧以前个思维去营运间公司噶嘛？ 当然啦， 佢哋仲系咁样谂嘢。 当然，但系亦都好多系转咗噶啦， 唔多唔多，我可以同你讲唔多，我都半只脚捞紧广告而家，好捻多閪客嘅而家真系，系咯就系咁咯。打电话问阿 Johnson 啦，今晚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喂，下个礼拜唔系我放假喎，系嘛？ 系啊，放假好， 拜拜。 出年再见， 出年再见，拜拜。问阿 Johnson，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